新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6点，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金秋的早间，所有美好的感觉扑面而来。早上好，我的朋友，我是刘慧，我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六日早7点为你精心呈上歌飞扬。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要在一组特别的歌声里来感受音乐的流淌。每每提及河流，脑海里首先蹦出的第一句话就是：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和发祥地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大气磅礴，可是总让我感觉到很空洞。这份空洞来自我自身对地理、河流文化以及人文历史等知识的了解甚少。从小我就是一个并不喜欢地理的人，其实仔细想想，好像并不是一开始就不喜欢的，因为那个时候课本上的枯燥文字解说、黑白的图片以及老师照本宣科式的教学，让我对于地理怀揣着的美好一下子就被击碎了。直到前几年共同合作完成的地理人文科普绘本《河流》一书，我一下子就燃起了小火苗，第一次有一股冲动想要迫切地去了解那16条滋养着世界大地、布满了整个地球的河流，以及关于他们的河流文化。我们先来听听歌吧，来自塔斯肯的这一版《一江水》。 带走黑夜，青草的露水，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。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永隔一江水，波浪追逐波浪，寒鸦一对对，姑娘人人有伙伴，谁和我相陪，等待等待在

穿越多的人成为他的俘虏，感染他的病毒。丽江的阳光刚好是这剂毒药的催化剂，让更多的人为之传染。丽江水的柔软可以把生活的尖角磨得圆滑，让人变得慵懒。刚才耳边分享到的是来自张东林的一首颇有城市音乐名片味道的《丽江丽江》。这里是歌飞扬，我是刘慧，音乐里的河流。接下来我们来感受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存世精品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很多人说北宋都市的繁华，一条汴河真的是给画家无限的灵感，从河流那里得到了很多构图的启示。那我们今天来听听看李玉刚是如何将京剧流行音乐巧妙结合，为你带来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吧。 我俯身看去，那一帘秋雨落下的水滴，却悄无声息。雕刻在石碑上的印记，是否隐藏着秘密？在你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青丝万缕。故乡的忧郁写着琵琶的旋律，飘逸的外衣，街上叫卖的小曲，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，一切模糊又清晰。几秒钟的时间，感叹不平凡的意义。莲花飘起，沾住日落西，从一回断肠的故去。爱情画笔如此的美丽，殊不知是谁的墨笔。淡淡胭脂遮住了思绪，小酒几杯却又醉意。多少难人将旋律，飘逸的外衣，街上叫卖的小曲，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，一切模糊又清晰。几秒钟的时间，感叹不平凡的意义。 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欢迎继续收听。 红湖水浪打浪，马小梦以格外跳脱的感觉为一首老民歌注入了清新的活力，将红湖这片百湖之势水乡泽国赋予了更多现代人的观察角度，很有情趣。好了，中场前我们将要顺流而上的是洞庭湖。洞庭湖古称云梦、九江和重湖，在古代的不少诗词当中都有提及，比如唐朝刘禹锡在他的《望洞庭》里就曾写下过：“遥望洞庭山水色，白银盘里一青螺。”有请歌手春雷今天为你带来《八百里洞庭美如画》。稍事休息，待会儿歌飞扬，继续和您一起徜徉在音乐的河流中。

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，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。 歌飞扬，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。 苏东坡在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七绝中赞美西湖说，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，一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，所以西湖也叫西子湖。刚才白雪带来的这首《西子湖的水你慢慢流》， 你喜欢吗？是不是真的有一刻你会陶醉在音乐的美好中呢？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。音乐里的河流，我们继续来感受。在中国有一条长约600多公里的额尔古纳河，自尼布楚条约之后，中俄两国也是以这条河道的中心为界。接下来齐峰要在歌声里为你来讲述这条草原母亲河，要以音乐的方式进入草原世界，来感受马背民族的温情。 额尔古纳河，远古飘来的银色哈达，写着历史，历史的沧桑，写着今日的辉煌。额尔古纳河，天上飘来的蓝色哈达，连着牧人的战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微信分享到的是戴青塔纳大雷的青海湖，以及王宏伟讲述的塔里木。音乐里的河流，它的流淌姿态绝不雷同，绝对多彩。那回到节目开始跟您提到的那一本河流绘本当中，绚丽多彩的版画加上简洁精准优美的文字，让人感觉那16条河流是那样的立体和饱满。有趣的是，每一条河流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的，很有代入感，也让人倍感亲切。通过他们一会儿顽皮一会儿严肃一会儿天真可爱的自我介绍，让人对于河流文化有了不少的了解。就像我最后我为你挑选的这首来自歌手李健的《山歌好比春江水》。 江水弯弯流长，可曾经过它？山路曲曲向前，那是我的家。 男生和女童声的混搭，让人对这首老民歌有了更多的好感跟向往。为李健点赞，也特别推荐给你。在这里也提前预告一下，就在这个月，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将派出转播小组赶赴广西，为大家转播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，敬请关注。好了，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愿影留声，我是刘慧，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 让我们忘